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被推举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25周年，和敬爱的金正恩元帅被推举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5周年，外国新闻媒体披露特辑。安哥拉通讯社和柬埔寨国家广播电台对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不朽业绩，对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谱写重视人民、尊重人民、关爱人民的历史篇章做了详细的报道。德国反帝论坛网站上载了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和称颂他的先军领导业绩的文章。俄罗斯的《共青真理报》登出金正恩同志的照片，并刊载一篇题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全民科学技术人才化》的文章，介绍了我国正在光辉地实现全民科技人才化的现实。俄罗斯的俄罗斯伊尔库茨克体育网上载了题为《朝鲜的胜利：美国武装间谍船普维布洛号的命运》等文章。